就是这花花不发啊，他无心插柳柳成荫，我好狠呐！像我表妹接着是要吃过，我舍不出三他们这一段姻缘，是我能向我心头之恨呐、啊！孙奶婆，你平时规矩多端，今日怎么连一个吉他都想不出吗？ 哎呀呀，顾公子啊，你不要怪我不肯出力，像那李秀英乃是天官府的千金小姐呀、啊，这事情要是办得不好，就是要我在那里担当得起呀、啊？这你怕什么？一切由我担当。 原来是一封书信，顾文玉表兄亲戚，顾文玉乃是他的表兄，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？待我仔细一看。一只玉尊，文玉表兄之命，是由青梅竹马兄妹情深以后，又以中秋一别，曾经长记心头，只盼月老千里恩爱空间八首。那小是非人愿念命临陪论罪，我在家到王家岂肯得心忘酒，若说一次了表心意恩顿，思念情意难丢，咱们从未自己满月为门叙述，李子秀英连声发拜，连声发拜。他们是古表 表兄妹是有青梅竹马。记得那天酒宴之上，姑牛面露不快之色，红下有这只牛嘴未平，好气焰。我知道他是冰清玉洁明媚女，谁知他是伤风败俗下贱身。李尚书啊，李尚书，你官为尚书少家家，我王恩卿不与名声，月临神中之不断，这几次他容真名声。与他去争吵，这秋日孙杨锁门庭，倒不是我堂上禀告 夫人啊，李亲家是伺候的我家，是今晚保举我上京为官。夫人，我去京以后，你与玉林要好好款待媳妇哦。 哎呀，老爷，媳妇度娘愈醉愈梦，若他不欢喜，还来不及。老爷，侬只管放心好哉。 夫人，进去禀告，与空商量，爹娘心。 也罢， 我产生怒气。 敲击黑牛里，怪不得十里红掌两点三八八年前两陪家恰原来他滚儿与我把骨疼，死子辈偶多心机太苦恨，快来找我功名成就领取少女再配婚。 气吞吞吐吐的，到底好不好啦？ 啊，老夫人，不是我丞相不能治病，姑爷的小病可说不上好。 说不上好？ 是啊，自从成婚以来，姑爷他还没有上过两年。 啊，丞相，可听我讲，他起来了，小娘夫妻还没动过房喽。哎呀，艾琳啊，艾琳啊，侬真的那昏迷了侬！陈霞，刚侬帮我去叫伊出来。 老夫人，是哪里我不去？ 那为啥不去啦？ 老夫人，你不知道，方才我到书房里去听姑爷商量，我没有说几句话，他就骂起来了。要是我再去听他，说不定他还要打我呢。 啊！还要当侬啊？ 嗯， 小桌上都变得噶凶子呀！陈香，跟侬上来不是小家去啊？ 啊！ 哎，老太婆自家去叫。 陈香，你好不懂事。怎么能去惊动婆婆你？ 小姐，姑爷他不肯上路，你连夜不在，是我经受得起。 陈姐，

多母亲，葛么老太婆啊好放心的。 母亲，阿玲啊，阿玲， 哦，我个阿玲到底年纪轻啊，看见娘外婆难为情啊，真是个。好在啊， 婆婆，我人不去，那媳妇我也不去了。 哎呀，媳妇头娘，离家只有侬一个人，没有外人不回去，还得那娘要不放心的，还不阻止侬足够回去好在，娘家屋里想等一个半年回来啊，辰光不早，快点动身。 婆婆 啊， 但媳妇谢谢你封外宾母亲。 哎呀，好媳妇，俺不阻止了，只管放心我在城下叫王府陪瞧去。 这份送为自己，莫要为门虚设。对了，之前曾经的回族娘家，分明是与顾朋友有一代心。这 启禀老夫人，小夫美丽，请少夫人赏酒。 这下岂不是得其所在，倒便宜了这个先生。 儿啊， 娘身边多做几事，由为娘照顾，好好养息身体。哦，春香，你到前厅吩咐开席去吧。 是，夫人。 李夫人，故意差人前来求见小姐。 公子命小人送来书信一封。请少夫人亲自出用。 儿啦，向你刚到娘家，眼睛怎么就有书信来了？ 母亲，用女儿 插足。要委屈之礼哦，得为娘写信一封，叫严西一来同知就是了。 母亲，母亲，既是贵人他有书信到来，想必家中定有要事。母亲，既是放女儿委屈，今日再来是梦娘亲。 儿啦，你嫁到王家只有一院，难道只有你婆家没有我娘家了吗？ 娘，冰冰 我父亲恩爱同作伴，送汤提着我称他的心意。你父亲恩爱娘高兴，这是你在家委屈不尽力，小姨儿啊，你别怕为娘自己在，我亲自送儿到 家懂得委屈的道理，要是被乡邻知道了，不是你女儿的不孝，要怪为娘的不好啊！为娘只留你只一下，明人我一早送儿回家。 既然要放女儿回去，你何必再要令女儿自受一笑呢？ 此次说来，为娘你流泪一笑都流泪不止。 母亲，女儿今日不为，只恐父亲受。哦， 流泪一笑就要害你父亲受？ 不， 此次说来，你一定要委屈。同上为娘今日病死在床上， 母亲， 难道你也要委屈父亲？ 母亲，娘。 Now

黄杰路儿的娘身体虚实 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。 们胆小真邪恶，却不见秋香美如玉。世人一到江海边，千云渺茫，我心思乱，心思乱啊！哎呀，这的是何时好？秋香，我就刻上的江他的啊，不今就为路写情光，我还是要从用银子买的爹走一步，要找得像。 爹应人，妻子先打绣三分，终日相对没无女，岂不要闺房的母问杀人啊？是我这一了，我想姐姐，我想姐姐好容易，女性多情又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爱真面。是我这一了，东家姐姐，妻子病伤，人与人与多饥渴，夫差无人无希望，无希望。外亲月不能怪相夫要来马伯娘，怪只怪晚安是对付夜光，而夫妻妹多爹多，只有只有一秋香。秋香姐姐呀，带过一枝满庭花，秋色清幽透不香。小溪游进那人，月老祖母说愿让，相依君子做兵神啊，我寄予秋香姐姐 最后，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 弟弟呀，弟弟。 把我揪到了。哦，何必为他生气呀？ 分明是那家一树花。

Thank you.